再一次的像昨晚一样，把皮褛穿上，孤独里继续流浪。明天我很清楚，将也不知道在哪方。忘记你却未能忘，愿躲开偏偏碰上，情不死终必再次受伤。算吧，只好出走到异邦。谁叫我这样情长，路弯弯卷起以往，才清楚身处哪里一样，我都对夜茫茫。星光闪照下最怕幻想，酒醉午夜更是迷惘。终此一生找不到太阳，未知身处哪方，我但觉躲进夜茫茫。再把你的旧爱放心上，可以找一个取代你也是平常。谁知我的真心怎也不懂得去假装，忘记你却未能忘，越躲开偏偏碰上，情不死终必再次受伤。算吧，只好出走到异邦。谁叫我这样情长，路弯弯卷起以往，才清楚身处哪里一样，我都对夜茫茫。星光闪照下最怕幻想，走醉午夜更是迷惘。终此一生找不到太阳，未知身处哪方，我但觉躲进夜茫茫。